你要提醒人服从执政的官长，听从命令，准备行各种善事，不要辱骂，不要争吵，但要谦让，但对众人表示极其温和，因为我们从前也是昏愚的、叛逆的、迷途的，受各种贪欲和日落所奴役，在邪恶和嫉妒中度日，自己可憎恶的又彼此仇恨。但当我们的救主天主的善良和他对人的慈爱出现时，他救了我们，并不是由于我们本着义德所立的功劳，而是出于他的怜悯，藉着圣神所施行的重生和更新的洗礼，救了我们。这圣神是天主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丰富地倾注在我们身上的，好使我们因他的恩宠诚意，本着希望成为永生的承继人。这话是确实的，我愿意你坚持这些事，好使那些已信奉天主的人热心专务行善，这些都是美好而为人好有益的事。至于那些愚昧的辩论、赌谱、争执和关于法律的争论，你务要躲避，因为这些都是无益的空谈，对异端人在谴责过一次两次以后就该远离他，该知道这样的人已背弃正道，犯罪作恶，自己给自己定了罪案。但当我打发阿尔勒马或提希柯到你那里以后，你赶快到尼科婆尼来见我，因为我已决定在那里过冬。你打发学士侧纳和阿婆罗上路，要照顾周到，使他们什么也不缺少。我们的人也应当学着行善，为应付一切急需，免得成为不结果实的人。同我在一起的兄弟问候你，请问候那些在信德内爱我们的弟兄，愿恩宠与你们众人同在。 唔该。咁第三章咧，想即係講出少少嘅有嗰個，即係話信有應該服從政權嗰個背景問題。咁保羅喺當時對第一代嘅基督徒講出一樣嘢，就話其實已經歸依嘅人嘅改變咧嚇，佢領咗洗之後成為基督徒咧，你應該同現世同當時嘅社會嘅價值觀各種嘅嘢咧，係有一個所謂歸依嘅一個決絕。其實是決裂，就是以前這樣生活的，那你現在信了教領的時候就不應該過以前這樣生活。但是在後來的時代呢，當羅馬帝國在各個地方建立教會的時候，不知道遲些即羅馬的版圖就都挺大的時候，不是教會傳這些繼續傳，雖然未去到君士坦丁堡的時候之前有教難，但教會都在那裡傳教的。他們有一種觀念開始，最先開始我們在其他書信讀過，特別是約望那個默示錄讀的時候，我們有看到就說當時的信友有一種觀念，基督很快就會來，譬如在德索諾尼納後書一樣，即是基督第二次的来临，很快就会来了这样。但是当罗马帝国这个在各地，即是在其他地方一路的版图好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稳定的时候呢，而教会在各地建立的时候呢，那基督就快去第二次来临，那这种这样的观念呢渐渐淡落来。所以教会如果要持續的話呢，要在當個環境發展的話呢，基督徒呢就要在所有的人面前呢成為一個正直自律 生活嘅典范。咁保罗使徒咁强调啲基督徒要正直要自律咧，其实有佢嘅含义。当然保罗未必当时未必睇到话基督再嚟嗰个问题发展会变成点样吓。所以服从咁呢度系做服从长官咧。咁嘅服从咧系当时喺家庭同埋社会嚟讲咧。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柱，不单止说教会又很强调信仰上很强调服从天主的教导。但在家庭里面服从父母，在社会里面也都很讲服从那个政权。保罗就很坚持信友必须在内心和信仰不相违背的情况之下去服从这个政权。所以保罗呢度叫我哋服从政权，唔系叫我哋即系啲政权系违反真理嘅，都叫啲信徒服从，并唔系咁嘅意思。但系喺唔违反良心、唔违反我哋所相信嘅真理之下咧，我哋应该要服从政权嘅。咁所以就话，你应该提醒人咧服从执政嘅长官，听从嘅命令，准备行各种善事。咁當然今日服從政權咧，就仍然有啲情況之下咧，會好多討論爭著，究竟應唔應該服從呢個政權？咁大家咧都聽過，就係有公民即係點啊，行使公民唔聽政府嘅要求嘅權利啦，就係因為呢個政府所做嘅嘢係唔符合呢個大眾嘅利益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人可以又唔去聽佢哋嘅命令嘅，咁佢話唔好辱罵，唔好爭吵，但係要謙讓，對眾人表示溫和。啊，呢啲信友需要咁樣，點解咧？因為我哋以前都係分餘嘅，即係懵懵閉啊，好多嘢唔知，我哋都係叛逆嘅，即係我哋唔聽，我要反叛。我哋亦都系迷途嘅，都未认识真理，受到各种贪欲同埋日落所奴役，喺邪恶同埋嫉妒里边过日子，自己系可憎恶嘅，而且咧亦都彼此仇恨，唔单止自己，就可憎恶意思就系话我自己做得好唔啱，好唔好，人哋可能对我唔 happy 吓，唔中意我，而我哋彼此之间咧亦都有一种仇恨，你嬲我，我嬲你吓。因为个个都是出于我哋生活的自私，咁因为系咁咧，所以咧我哋要点咧就要第二节咧嗰度就系要谦让啊你对众人表示温和啊，我哋要解决嗰个争吵啊等等。好啦，第四节咧至到第七节咧，其实系保罗要讲出咧天主嘅救赎工程。有少少打出咗少少有關所謂聖三嗰個概念，當然呢度冇用呢個字眼嚇。聖三喺教書裏邊咧有唔同嘅角色嚇。咁第四節就話，當我哋嘅救主天主嘅良善同埋佢對人嘅慈愛出現嘅時候咧，點啊？佢嘅慈愛出現咧就係佢救咗我哋，透過耶穌基督嘅死亡復活救我哋。但是不是由于我们本着义德所有的功劳，而是出于祂的怜悯，藉着圣神所施行的重生和更新洗礼救了我们。那这个重生洗礼、更新洗礼是基督当时要门徒做的，建立了圣洗圣事。同时这个圣神呢是天主藉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丰富地倾注在祂身上。这里又讲到天主就是圣父啦，虽然佢冇用呢个圣父个字眼。然后有圣神，然后有耶稣基督，呢、这个就是天主佢个圣三个救恩喺唔同嘅做咗唔同嘅表达方式。咁啊，透过耶稣基督咁咧，丰富将佢嘅恩宠倾注喺身上咧。好使我哋因着佢嘅一种诚意，本着希望成为永生嘅继承人，所以我哋有一种望德，有一种信心啊。 藉着天主俾我哋嘅恩宠，我哋能够达到诚意，将来承受佢嘅救恩，或者话承受佢嘅永恒嘅生命。嗰度中途强调话呢啲咁嘅说话系确实嘅，我愿意你坚持呢啲咁嘅说话，呢啲咁嘅道理，好使嗰啲已经信奉天主嘅人咧，专心。热心专务行善，这些都是美好而为人有益的事，因为当他能够专心行善的时候，也都能够间接将基督的圣道透过生活彰显出来。至于那些愚昧的辩论，他祖先是谁，在这里争执讨论这些法律上的问题，你不要浪费时间了，你要躲避，因为这些都是无益的空谈，无谓嘥你的精力。我对异端的人呢，谴责过一次两次之后呢，他再不改变呢，就远离他，就差不多要说 excommunicate， 这个断绝关系。你应该知道呢，这样的人呢已经背弃了正道，因为劝他都不听，他犯罪作恶呢，重要是自己为自己定了罪恶，他不愿意去接受天主给他的一个皈依的恩宠。最后呢，就是一个吩咐和嘱托那些东西。当我打发阿尔达玛和提希科到你那里之后呢，你就尽快到提科婆里来见我，因为呢我已经决定在那里过冬了。那提希科呢，我就对不起，阿尔达玛呢我就查不到在哪个地方出现过，但提希科呢就是一个亚细亚人来的。在中途大事录二十章第四节呢，那里有讲过，我们可以试下加强的群来看一看。第二十章。第四节。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特洛菲摩，这个提希科，咁咧其他几个地方都出现过嘅，这个名。咁第二个同样提希科呢个名咧，喺第后咧，第四章第嗰个问候，咩问候嗰啲说话嗰度吓，第十二节。嗱，厄弗所咧，第六章廿一节，喺厄弗所第六章廿一节咧又出现过。第六章廿一，啲系可能系问候啊，各有关嘅。今有我海我嘅弟兄，而且系忠于主嘅服务者提希科。你可以睇到咧，佢系保罗正认为咧，可爱嘅弟兄。而且是忠于主的一个服务的人，然后呢，哥罗森呢，看他怎样描写的先，第四章第七节，哥罗森第四章第七节呢，关于我的一切，有我们亲爱的弟兄，忠信的服务者，和在主内的同仆提希科。可以从这些这样的不同的圣经里面看到提希科是一个点的人，所以呢，当我打发呢阿尔达玛和提希科到你的时候，你就赶快来我这里见我，因为我决定是过冬了。然后你就打发法学士真纳，真纳什么我也都找不到，还有阿波罗，阿波罗我们读过，我们大家都记得很熟的名字。先来在中途大事录十八章廿四至廿八节讲及他传教问题，然后呢阿波罗 係一個幾有口才嘅人嚟嘅，所以佢傳教好多人聽佢，以至到即係人哋將佢同保羅啊、亞波羅嚟嚟比較，所以咪話你係屬於亞波羅啊，你係屬於黑髮啊，屬於亞啊，屬於邊個邊個咧？咁係嘛？就即係所以反映到佢嘅傳教或者講説話嘅口才。咁佢當然佢咧，其實佢喺阿桂拉養父嗰度學翻嚟嘅道理，關於基督嘅道理喺度學翻嚟。咁後來佢就即好熱心去傳教。咁因為雖然咧人哋將佢咁比較咧，保羅唔會話因為咁咧就即係對佢唔滿意，而只不過話俾啲信友聽咧，唔應該咁樣分黨分派嘅。咁啊，後來咧就保羅咧叫佢去第二地方傳教。咁喺先後咧，《格林多前書》第三章第四節提過啦，由十六章十二節，十六章十二節咧就係最後尾保羅叫佢去嗰個地方傳教嘅，稱佢為一個即係兄弟嘅一個，即係同佢關係嘅一個嘅表達嘅咁嘅稱號咧，可以反映到就係阿保羅其實喺教會裏邊咧都可以話係幾出名嘅一個當時嘅領袖。咁啊，叫弟兄咧打翻呢兩個人去啦。佢話要照顧周到，使佢哋咧什麼都不缺少，因為佢哋係為基督傳福音嘅人啦嚇。我哋嘅人咧，亦都應該學習行善，為應付一切急需，免得成為不見果實嘅人。咁我哋行善其實係逐間接嚟講係結緊果實，因為天主俾咗我哋恩典，咁我哋咧係做翻啲行動咧嚟到去表達對天主嘅感恩，就係、是、一個結果實嘅現象。咁後面就係跟即係同我一齊嘅弟兄問候你啊，咁好咩嘢？咁啊因為呢三加埋都係講過嘅弟兄得前後同埋弟兄咧，都係一個三方無限咧。呢三方無限都係我哋嘅一個生活嘅一個一面鏡子嚇，即係我哋值得我哋去反省去生活實踐。我哋唔好將佢即係一種觀念就話，佢呢啲係寫當時寫俾嗰啲教嘅領袖，寫俾嗰啲即係咩長老級嘅主教級嘅人物，唔關事，其實都係我哋有關嘅嚇。咁、另一方面就係我哋都了解到啊，原來作為領導需要有咁嘅修養、咁嘅信德、咁嘅愛德。咁我哋即係發睇到啊呢啲情況之後有欠缺嘅時候咧。點咧？我哋需要為佢哋祈禱，啊，為呢啲領袖祈禱，因為佢哋咧係好影響教會嘅發展嘅。冇嘢分享啊！